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经附送。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曾爱的坦荡无言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 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

小大大的玫瑰，静悄悄的开，慢慢的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。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紧紧的摘。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到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爱你如胸怀，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，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经过将它轻轻地摘，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。 天是我们最后一面，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，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